小雨的情也不随便兑现，说感谢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玻璃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，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玻璃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神经 瞬间接近。奇怪的是，地球只一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哦哦哦，我特别想你。耶耶耶，我特别想你。 一生欠你命中注定，随后要听到陶晶莹的《走路去纽约》。说到桃子陶晶莹呢，其实在当年是以歌手身份出道，不过专辑的销量并不算特别好，所以之后才转行做起了综艺节目的主持人，现在在台湾的综艺界也是非常不错。当然这么多年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下唱歌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每年都会有做很多跟音乐相关的工作，包括发行自己的单曲、自己的专辑，或者说是参与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一些电视节目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走路去纽约》，待会儿再见。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，无论地球上哪一角，我一天就到。临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，你想拥有我没意料，你今天就要。我飞的机会太多，有时因为你，有时为自己。我飞过好几万里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。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要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。

你把爱情看透了，就当作深深的功课。你没享受一个人寂寞，就你记得沙滩上来着，我们决定别放大火，推翻爱情无聊的规则。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神一百多，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。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，想太多，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 再不想跑云带雨的结局那么可悲，不用就后悔，不怕犯规，没有再没相对，只要你会愿意去跟我的 世界。

这是收录在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《侯生庭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》当中的一支歌曲，而随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汪峰的《边界》。说到汪峰呢，在内地歌坛，这个摇滚歌坛呢，他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歌手了，并且其实，最近几年他的很多歌曲，一些比较摇滚的，然后偏情歌的作品呢，突然被大家会觉得非常棒、非常不错，比较商业化的一些摇滚。而他最近几年的一些演唱会也正是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汪峰的《边界》。 清早看见一股晨曦，我想到了你，你是否还像布鲁斯那样犹豫却进去我心。每个摇摇晃晃的清晨，你叫我欢喜，用你那柔顺如玉的发丝撩开了如斑的我。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的知己，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。昨夜我梦见一颗孤星，我想到了自己，我是否变成你希望的样子，为了讨你的欢喜。每个恍恍惚惚的夜晚，我被你沉醉，用我那无数万方的灵魂，用爱着如诗般。 半生力气在那忧伤的畔，我已不知不觉地越过了尘封的边界。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渊之际，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。山谷传来火车轰鸣，响断奏鸣曲，收音机里播放着吞噬着的恋曲，有一丝悲鸣。这张明明灭灭的爱意像一次远行，当我们越过终点，要向那深秋地漫风雨。我听到一首歌，我又想到那里，我们一无声息地越过了那爱的边界。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渊之际，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。今早我看见一抹晨曦，我想到了你，我想到了自己。 青灯留下烟酒味，寻怀心中的花蕊，采花红采蜜一去不回，爱正不知前，你许金将衣我也跳舞分配，雪也阴乱乱飞。走入红尘脚步太沉重，何妨干了他一杯，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安谁，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蕊。看到尽头的猎趣，换个人去寻觅，若是你无情无义，我也不在意。醉生梦死最高兴，何必再相信，不需要忏悔过去，不醉不回去。多豪华变成夜玫瑰，谁又能够去怪谁，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，不爱这滋味。我想爱谁，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花没有花蕊。

相遇，竹竿和袅袅，鱼尾和小小，男儿重义气，何用千刀为？今夕夫妻齐，家住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今夕夫妻齐，家住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 家事不是题。